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想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品 漫游嗨翻天，耶！ 好，北京时间晚上7:0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今天晚上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嗯，其实上一周呢，大家发现漫游观察员不是马达了， 嗯， 换成了东东，大家就问马达去哪儿了。马达，你现在跟大家说吧，十一假期去哪儿玩了？ 哎哎，就十一假期还是要常回家看看的吗？ 啊，常回家看看。其实我开始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在家就抛弃了他的小美姐，自己消失了。原来是回家看看。 我当然没有出去玩啊，是不是？ 既然你说是回去看妈妈，那我心里就平衡一点。就是大家过节的时候啊，小伙伴，不管是上班的小伙伴还是上学的小伙伴，还是要多回家看一看，去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多和爸爸妈妈聊聊天，帮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大家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大家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有很多时候大家去关注的是一些角色的表演或者演员的表演，往往在幕后来为这些角色和人物配音的 一猫，还有恋爱48天这个鞠婧祎，还有现在正在点映的动画电影警车联盟中的嘟嘟的声优又是谁呢？有没有知道小伙伴？ 大家特别美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或者稍微离得近一点。可以稍微离近一点。我们欢迎陈硕和楚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的交流，大家今天也看到了我们的楚贤妹妹今天还穿着罗裙过来的。然后我问我说你，我说你是一位罗娘吗？她说是一位新晋罗娘。所以我大概可以猜到楚贤的业余生活是不是都已经徜徉在小裙子的世界里面了。 满满的世界。 哎呀，一想到这个11月份，还有一个大事件呢，双十一的时候是不是 啊？剁手节又要来了。 但我们的陈硕日常生活当中会， 我呢其实就不一样了。在棚里面配音配音太久的话，在外面是不想说话的，所以选择玩游戏。 所以大家也会很好奇两位声优的日常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来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96 93，56755696 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 随时进群。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不妨来关注漫游嗨翻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动态大师 优优优优优。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那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声优，他们分别是陈硕和楚贤。再一次欢迎两位来给大家打招呼。欢迎两位哈。 大家好。 那说到这个配音这个行当，大家最早接触到配音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说起来我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以前比较喜欢看小说，然后我当时在的那个小说的论坛吧，它就有一个电台节目，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认识到，哦，原来就是我们听到电台节目之后还有这么多一批人，他们喜欢声音，喜欢去制作，然后从那儿开始接触的声音相关的。之后我的朋友把我带到了网配的圈子。 看到没有马达，人家楚贤入行的时候是通过电台，但是居然没有成为一名主持人或者什么，居然兜兜转转成为了一名配音演员，也是缘分。那陈硕呢？ 我的话其实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在学校的广播台，然后上大学 也没有成为一名主持人。你们真的好过分。 没办法，上大学大一的时候，那个广播台有一个剧场部，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广播剧之类的。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广播剧这个东西，然后呢慢慢的发现，哎，好像自己还有一点那个配音的天赋。慢慢的就开始在大学四年时间就开始自己在做一些网配的东西。在毕业之后呢就来了北京。 其实也是属于先从爱好。 对，就是干这行都是从爱好开始的。 然后慢慢的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工作。那真正就是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应该是想更进一步吧。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你把某一项事业作为你的事业和爱好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是的，好多人都说把这个爱好当做事业会把它变得非常无聊。 对，会毁掉你的项目。 看行业吧，我觉得这行应该是越做越有意思的。 对， 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乐在其中的，可以这样说。那自己决定来作为声音演员配音演员，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爸妈自从知道我在网上跟大家语音聊天之后就不太支持。 是什么样的语音聊天？ 就是很普通的电台语音聊天。我妈妈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吧，她会抱着她的十字绣在我的公放的音响旁边旁听，然后听的时间久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还挺健康的。 其实爸爸妈妈都会这样子，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说了我们有一个粉丝群，群号是56755663。好，这个广告打完了。然后在这个粉丝群在这个粉丝群里面呢，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一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妈妈。我相信现在节目的粉丝可能都不知道哪一位才是我妈妈。其实我开始都不知道，后来只是我在群里面说了某一句话，后来我妈回来找我说，你为什么要在群里跟大家说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妈你说说。所以不要小看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的观察无处不在。 陈硕呢？陈硕爸爸妈妈支持吗？ 其实我最开始的话从高中开始就最开始想学传媒，然后想学音乐，但是家里是不太支持的。上了大学之后呢，发现其实这些爱好本来应该可以发展成为我的工作和我的事业，然后家里慢慢的就从不理解变成理解，包括这次到北京来参加培训啊，包括最后成为声音演员，家里也慢慢的变成理解和支持了，而且还是蛮大力的支持，在这里还是蛮谢谢家里人的。 因为我们知道像配音演员这个职 职业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职业。 对，是的。 可能在爸爸妈妈的眼里，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自己的孩子应该去从事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稳定，或者说更加传统的一个职业，会觉得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们这个配音演员的职业，我不知道马达会不会对自己今后的职业有一个规划，就是如果作为你来说的话，你是愿意去挑战一些比较新兴的职业，还是愿意去做一些传统的行当，就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些职业呢？ 像我，其实我现在就对这个声优啊这方面就是很有兴趣，说不定以后有一天我成为声优了，我就会说，哎，当年我是在一个电台里面， 一个作为主持人的。 对， 如果你们再这样，那我也去做声优， 随时欢迎， 变成我们的同事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屋里出来的，未来大家都在作品里面见，是不是？ 对，作品见，领导。 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也知道，作为声音演员，一定是要用作品说话的，是不是？ 是的。 现在大家入行有多长时间了？ 我大概从学就是正式的学吧，到现在得有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 不到，我应该是半年多时间。 但是自己之前一直有把它作为爱好，自己去做网配。如果这一段时间算上的话，那其实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很久 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 对，有一个 都不好意思说，现在还这么默默无闻，不好意思提起。 没有啦，其实刚才有说到，就是我们两位的代表作马达只是简单介绍了 对 一小部分作品，还有很多的作品刚才马达没有给大家提到，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这个视频小片来给大家放一下，来看看我们的陈硕和楚贤都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品呢，一起去看一下， 来看一看。 难道你想阻止我回去复活碧瑶不成？ 我是长庚，传说中能降虎御蛇的神器。如果小看我的话，我手中的利刃可不会饶了你哦。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长剑，你好毒的心啊！我本没有与你相争，你却赶尽杀绝，从今以后你我水火不容，我必要你血债血偿。 龟，天下之大，竟无所归。 忍之， 你啊，是不是又在想 在这摸鱼吃管子？ 什么？我哪有？才不是！论吃上面谁比得过您啊？您才是吃货界的最高峰，好吗？哼！ 逗你玩呢，傻丫头。 你不用担心，很快你就能见到爸爸了，因为有我们这些好朋友在呢。 你为什么不能被凡人触碰？ 我是涂山氏最后的九尾狐，我的身上有我祖先的咒。 咒？ 我的祖先皮相艳丽，歌声优美，常被人类诱惑当作玩物囚禁亵玩，直至折磨而终。我身上的咒是他们的怨念，告诫我远离凡人，以免被凡人蛊惑，走上他们的老路。 竟是如此，可那日你现身救了我。 我也不知为何我会心软。 哟呼，不用怕，我们可是善良的三只松鼠，我们不只会说话，还会许多你们想不到的事情呢。这位是松鼠小酷，这位是松鼠小美，而我就是三只中最帅气、最走心、最受欢迎的鼠小贱。 没错，你果然也是 M&M 玩家呀！哎呦呦呦，还戴着耳机正玩游戏呢啊！ 那我正踩你，游戏里那位也不好受吧？ 也不一定啊，说不定他现在是自由模式，即使他在现实中受多重的伤，也不会影响游戏中的 player 一。所以呢，不如先摘掉他的耳机。 对啊，你怎么这么聪明？ 谢谢夸奖。 等等，我们不如毁了他的耳机，这样才是一劳永逸啊！啊！ 大王还在苦恼什么？没有足够的理由起兵。 是。 我有一计，不知道大王有没有兴趣？ 夫人快说。 我们派遣使节去中原，然后自己下手毒杀使节，嫁祸给那边，这样 天与江山，万物皆有经缘，茶亦如此。世间有身负灵力之人，能观察缘之行，听其音，与其心意相通，是谓助灵者。即为茶读书立说，传于后世。 看了这么多，可以说我们的九子出品必属精品，是不是？然后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也说了很多啊，说那个表白长庚，然后说我们的楚贤好可爱啊、大家这三只松鼠包友们这过分了。好，那刚刚其实看完我们这个楚贤和陈硕两个人的代表作，马达怎么样感觉？ 哎，真的感觉两位老师真的非常厉害。 嗯，你有没有被实力劝退？就是觉得自己哎呀， 这时候不应该就更加向往吗？ 啊，是吗？ 原来这么棒吗？ 所以更要那个从现在这一刻起， 从现在努力，从电台做起。 你从电台做起，你看我干什么？ 我从电， 我还 成为一名声优 吗？去去去啊！一定要去。 没事，小美、也来吧。 对对对，不要忘记刚才我们四个人的承诺，是不是？ 啊，对对对，作品力荐。 而且很多人会说这个听了声优们的作品，比如说楚贤，可遇可萌，是不是？可温婉，可霸道。然后再看看我们的陈硕，来夸两句，马达。 哇，哎，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 你这个 夸的有点过分了。 天啊，就感觉心中有千万的词汇，却没有办法凝聚成一个词来形容。 那千言万语不该凝结成一句话吗？ 哎，我们不如聊一聊两位老师。哎，两位老师， 我来补充一下，千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棒。 嗯， 谢谢。 而且大家会说这个 优秀， 看我们配音演员的作品就觉得，哎呀，配音演员在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大型的精分现场，因为会有不同的声线的变化，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也给两位来设置一个小小的挑战，好不好？让大家来通过不同的小片段来展示一下不同风格的声线。嗯，那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挑战是什么，马达？ 哎，好像是《王者荣耀》中的一个台词。 那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我们来 先 来演示一个 原 版的，好不好？ 好， 来试一下。 请两位同学啊，翻开书本的第一页。 考试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哎，做好准备了吗？ 嗯，准备好了。行，开始变紧张。 我们选的第一个片段呢，是来自《王者荣耀》中的貂蝉和庄周。 嗯，好，可以开始。 不要爱上妾身， 该醒醒了。 哇， 评委表示已经爱上了。 感觉骨头都麻麻的。 第二个挑战要稍微加点难度了。 嗯，同样的台词，我们换 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那不如就一个萝莉，一个大叔怎么样？ 好，反差萌啊。好，请我们两位选手做好准备。 准备好了， 准备好 了， 可以开始了。 萝莉吗？等一下。 是陈硕，是萝莉是吧？ 不好意思， 听一下频道。 不要 爱上贴身哟。 来，给我醒醒。 嗯。哇。哇啊！他一下子激起了我的保护欲。 哎，真的真的感觉很难。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就是本身那个楚贤就很年轻嘛，本身陈硕就是大叔的那个年纪了，所以两位都是本色出演，这有什么？ 哎，那不如我们这一次就来一个与他们本身哎正好截然相反的， 嗯， 怎么样？我们让楚贤来一个女汉子。 女汉子， 啊，太难了， 太难了。 那让这个。 你要让什么？ 陈硕老师 来个女汉子， 来不了，来不了。 让他来一个被女汉子欺压的这个角色，怎么样？ 就是一个受气包的角色。 对， 女汉子和受气包要上线了， 试试吧。我好像还没怎么受气包过， 哎，试一下。 好像暴露什么？知道吗？刚刚陈硕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知道吗？我还没有怎么受气过。 试试吧， 试试吧。好， 嗯，不要爱上贴身哟。 该醒醒了啊！ 给妾身当压寨大王去！ 哇，这个反差有点剧烈， 有没有这样的女汉子？敢不敢那个？嗯，压寨受气包。那么下面一个是什么？ 下面准备的是一个来自于《守望先锋》的一个小片段， 《守望先锋》的小片段， 是白百合、半藏和 白百合、 黑百合、 黑百合， 肯定是一个守望玩家了， 假玩家， 假玩家， 不好意思啊。 好，那我们来第一个场景，好不好？ 黑爪可以重建你父亲的帝国， 但代价是什么？ 天降正义！ 哇，哎，把这。就本来黑百合和法老之音是两个不同角色吗？ 所以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一分钟之前这还是受气包和小萝莉呢，一分钟之后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果然是大型精分， 对不对？ 那我要是如果提出一个特别过分的要求，就是陈硕，看现在是25分，就剩下的半个小时你都要用受气包的声线跟我们说话，气得嘉宾拂袖而去。 没事，我可以配合。 可以配合是吧？先来接受完我们第四个挑战，好不好？ 好，最后一个挑战还是这个守望先锋里边的台词。 嗯， 准备好了吗？ 嗯， 好了， 准备好了。 来吧， 炸弹来了。呀， 我需要治疗。 你被治愈了。 荣誉和荣耀，火焰之锤。 啊，死了。 哇，哎呀，好厉害啊！感觉这个真的是无缝衔接，瞬间切换， 就是瞬间好像把我们拉回到游戏当中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两位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是王者荣耀的片段，还有一个是守望先锋的片段。凡是玩过游戏的玩家应该会对这两个场景会有一些的共鸣。那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们都说什么。这节目得罪嘉宾举报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观众都是你们两个的粉丝，是不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才是受气包哎，马达。 啊，是这样的吗？ 突然 你这个受气包不仅受气还有点娘，为什么？好的， 是萝莉受气包。 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楚贤和陈硕，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多声线的展示。所以也可以看出，大家说这个声优就是怪物，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 嗯， 但是两位听到，大家会就是有这个说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嗯， 就听到这样的评价， 其实我就很正常啊。你看，就看起来大家都长得一样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是 感觉突然气氛下降了两度，这个笑话有一点点 冷啊。 嗯，怎么样，我们的萝莉受气包？ 萝莉受气啊？怎么突然 Q 我？ 你不要一惊一乍的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点天分的，还是？ 哎，其实我还真的蛮想学习一下。哎，这个配音有没有什么训练的要领啊之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独门秘籍？ 就比如说在这个声线的。多声线转换， 对这个掌控上面， 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一定得 多观察， 不是多观察，就是你自己要分辨得起来，你要在生活中能够演得起来。 哎，所以你们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也会和家里的各种物品对话吗？我刚想，你不听完我说话，我刚想说我在家里的时候就会跟我的玩偶对话，你什么意思？这个节目嘉宾得罪了主持人，举报了。 声优的行业欢迎你。 哎，所以呢，所以就是要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分裂的起来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除了观察别人的时候呢，就是你自己也要在不同的一些情境下、一些情绪，还有一些可以带入不同的角色 啊、 然后再跟不同人对话呀，包括自己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呀， 就比如跟妈妈说话 对话 分裂出两个自己， 哎，自言自语一些的。 好的，好， 就是跟妈妈说话的时候呢，嗯，就是受气包的那个样子， 我比较可爱呀、啊。哎，妈，那个饭好了没啊？ 是真的吗？孟老师，是我今天可能第一天认识真的。 是吗？ 那楚贤呢？楚贤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训练的小技巧？ 嗯，日常当中教大家一个就是说话比较好听的小技巧。就比如说我要是正常说话是这样子的，可能大家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配音演员吧， 还是觉得你是个配音演 员可能就比较好听吧。 确实非常好听的呢， 哎，真的。 所以呢我们在 气声 啊、就是加一点点气出去、 是的， 让你的声音更加的温柔一些，是不是？ 比较，哎呀，比较酥麻一点， 比较可爱一点。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半场再见喽。 哇，举报了，真的。 微博书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大家好，我是池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作品是动画《刺客567》。在纯净小岛上，有一个可以伪装成任何东西的廉价刺客，名叫567。567平时看上去是一个理发师，其实背地里却做着刺客生意。他热爱理发事业，喜欢给人剪头发，能够以期御剪，剪刀也是他的武器。由于初入刺客行当，行情十分廉价，因此接到的都是些奇葩的刺杀任务。在完成刺杀任务的过程中，他常与刺杀对象发生一系列有趣的意外事件，每次任务都被搞得乱七八糟，最后也没有拿到报酬。就是这样一部轻松搞笑的动画，却有着非常流畅的打斗画面和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情节。无论是考究的镜头还是契合生活的台词，都能看出制作人员的用心。正是这份用心，让刺客567在没有什么宣发资源的窘境下，从几千播放量一路攀升到了如今7000万播放量，获得9.9分的高分。刺客567以单元剧的形式展示了567参与的每一个任务，篇幅短小精悍，整体氛围十分轻松，但是每一个故事都包含了一个深刻的主题，让观众在笑过之后还能细细品味，这大大增加了整部作品的深度。能不以说教的形式，而是以轻松搞笑的方式向人们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的作品实在难得。此外，刺客567中每一个登场角色都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被塑造得十分丰满，许多角色形象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从而提高了观众的代入感。总体来说，刺客伍六七是一部绝对不能错过的优秀国产动画，希望大家在看过之后能有属于自己的领悟。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或者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都是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的。那么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九子声优工作室的两位声优，分别是我们的陈硕和楚贤，欢迎两位。 好，欢迎。 刚才其实上半场的最后，我们刚聊的就是怎样说话才可以让声音变得更加的好听。 我们真的要这样说话吗？ 我觉得女生这样说话还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可能下一周我也会被通报批评，所以就暂时先不这样说话了。但是我们的楚贤小朋友和陈硕小朋友还是可以这样来跟大家交流一下的。 平时就这样说话，那如果 其实我们也没有这样说话。 其实说话的时候用气还是有点累的呢。是， 反而用气会不累。 就嗓子会不累，就声带会不那么累，是不是？嗯，果然还是丹田有劲，就是气能那个输送的过来啊。马达一直就充满向往的看两位，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迷弟了。 是吗？ 对，我现在哇， 所以我们下面要聊，给你这个迷弟一个机会，就有什么想跟我们下面交流的。 哎，其实我还蛮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聊了一下他们日常生活嘛，那他们的工作日常是什么样子的， 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对，比如说他们完成一部这个动画或者游戏、 都要经历什 么 样 的 过程，什么样的一个啊一步一步去完成呢？让我们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就拿动画来举例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一些比较完整的就是动画片，就它可能是彩色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拿到的都是线稿，就是黑白的。然后它可能会在标注给你一个小箭头，上面这有个山，这有个人，他俩在打架之类的，就很简单的线稿。一般情况下拿到这个的情况就是比较多。而且我们会收到一份带着背景音乐的视频，这个视频呢里面有导演，就是动画导演的预配。我们会拿到台本，跟台本你跟听着导演的预配，然后再对着台本完成你的演绎，基本上是这样的。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是一个自己创作的过程。 我感觉很需要想象力， 是也是一种挑战。对啊，因为好像陈硕是不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动画配音，其实配音环节是在整个动画制作流程当中比较靠前的一项工作。 是的， 所以大家拿到的往往是一些还未成型的动画。 全靠自己想象去配， 全靠脑补。 就感觉这两个人在打架，但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画面直观 的 去看出来的。 对， 凭经验吧。 穿的什么也不知道。 那我觉得如果没有角色形象的话去演绎，其实还蛮考验。 或者过了很几个月之后突然拿到成片，哦，我配的这个角色原来长这个样子。 这样 的所以感觉跟我们想象的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因为可能比较传统的那些影视配音是我们已经拿到了演员的表演素材之后回来你再去给他对上口型去做创作。 对，像影视的那些电影电视剧啊，我们都是拿到样片之后，你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在棚里的话我们是要还原他们三次元演员的那些表演。但是二次元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可以去创造。是三次元是去还原， 三次元是个人 啊。对，他是个人。 三次元还不知道是什么 像三次元我们还得就是最简单的是对口型啊，还有一些我们要还原他当时的表演啊。虽然我们在棚里面只有一个麦克风，然后四周没有布景啊，没有道具，然后你也没有你的对手，但是你需要从这个样片里面捕捉到所有的信息，然后再去完美的表演出来。就我们要去做还原，就不能给大家丢戏。 其实就是三次元配音可能要更大程度去辅佐演员的表演，让演员的表演更加锦上添花。 而且最好是我们得藏在演员身后。就是为什么说配音演员是一个非常幕后的职业，就是我们藏得越深藏得越精巧， 我们才是越成功的。 就让大家觉得好像是没有配音员一样， 就好像是演员的原声一样。但是对于这种游戏作品也好，动画作品来好也好，就是更需要大家的一个二度创作了。 是的，这里才是我们的创作天地。 你要赋予角色的灵魂， 对，主场。 这个角色今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很大的程度上都是要通过你们的声音去赋予他们一种人格。 对 啊，所以压力也是很大的。 其实非常大。 那最早的时候进棚录音啊，就可能周围会站着很多人，对不对？一般来说都会有客户。 对， 配音导演， 录音师， 所以大家都在围观的情况下， 然后 作为一个新人，然后第一次进棚什么样的经历，有没有给大家留下很难忘的经历？ 进棚，就是是一个挺有名的作品吧，是去试音，我当时是刚刚开始接触，就正式的配音，那个时候第一次进棚，半边身子都是麻的，嘴都是在哆嗦的，话都说不 很紧张。 对，没有办法，根本没有办法听导演跟你说的要求是什么，你去灵活的调整，没有办法做到，连气息都不行。 那最后配出来的效果是自己满意吗？ 其实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想不到吧？ 爸爸可能不是很喜欢。 所以当时觉得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青涩，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 其实很青涩，因为如果你紧张，其实是配不好作品，而且你是没有办法去调整，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不要害怕，大家就大胆的去玩啊，去耍呀，这样对你比较有帮助。 包括也有很多小伙伴说，我非常想去做一个配音演员，想去做一个声优。那陈硕，你觉得成为一个声优的话，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大量的练习更加重要，还是说这个小伙伴他的先天的条件更加重要一些？ 我觉得其实都有占比吧。先天条件有，如果有的话，那么其实你对声音的一些感知力啊，应该会更强一些，这是一个条件，好的条件。但是我觉得这一行真的是属于一个磨苦功的一个行业， 需要很多积淀， 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包括你在棚里的时间，你的练习，还有你在听别的老师啊，别的一些前辈，他们在对作品的处理，对人物的一些诠释应该是怎样的，就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学。我觉得这行应该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行业， 而且我觉得像演员一样，需要更多的去感受生活，去积累一些情绪， 就是日常的积累也很重要，在棚里面录音的经历也很重要，同时去听前辈老师怎么配也很重要，去不停的这种大量的听，大量的练习， 对，要不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是，那两位有没有算过啊？就入行这么长时间，有配过多少作品？有数能数过来吗？ 没数过。 是不是经常会有那种作品，就是流程也会比较快，就一天就 会比较简单，那些东西都会有 很多。这样的作品反而是很多很多的。 是不是有的作品甚至配完了之后自己都 已经忘记了， 已经忘记了，后来突然有一个机会，哎，这好像是我配的。 对， 哎，所以有的时候在包括网络上也好，包括其他渠道也好，听到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感觉？那种感觉应该还是非常开心，非常幸福的， 就是有一种哇，竟然有人听到了，这个东西你竟然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作品《恋爱四十八天》，就是那个游戏，我其实自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做出来，然后什么时候已经面向公众的，但是我的同事他的姐姐就是跟他说了这个作品，觉得像他的声音，然后他就去玩了这个游戏，然后一听这个游戏竟然是我配的，我觉得 命中注定的缘分， 缘分妙不可言。 所以也就是自己的作品有被自己身边的人听到也好，或者自己的粉丝听到也好，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特别特别开 心。相信大家通过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索，也收获了很多支持自己的小伙伴，是不是？ 是的。 那他们有没有给你们一些鼓励，让你们觉得哎呀好暖心？或者 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怎么像来北京之前吧，那个时候还是在网上积累了一定的小粉丝们，对，他们其实对我的鼓励啊还有支持也是特别大的。就其实我不把他们当粉丝看，我把他们当朋友看。 在你说我不拿他们当的时候，我紧张了一下。当粉丝看， 很吸粉， 他们当 很吸粉， 当朋友看。 不把他们当粉丝看，把他们当家人看。我的微博粉丝掉一个我都心疼呢。 是的，是的。 今天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在说这个掉粉的问题，真的是就扎心，每掉一个扎一刀。所以小伙伴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个陈硕和楚贤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微博。如果大家喜欢我们漫游汉翻天的话，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在 B 站上面的账号啊，点一下。应该是右上角吧， 右上角 举报旁边的那个关注关注一下， 别点错了啊，看小美都这么努力了还不赶紧点一下关注吗？ 嗯，是的。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 欢迎大家进群来玩，欢迎大家来进群捕捉小美，捕捉马达，同时捕捉一下 小美的妈妈。 开一个玩笑。那说了这么多哈，聊了我们这个两位声优他们的一个日常工作，有工作就有作品嘛，是不是？今天两位也给我们带来两个风格不太一样的作品片段，有一个是这种那个外国作品，外国动画作品，还有一个是我们国内的电影作品。来展示一下，先从哪个开始？ 先来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疯狂动物城》。 疯狂动物城是2016年的爆款。 对，是的， 我觉得好多小伙伴应该都看过。 对， 是的。那两位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好的，那么在片段里面呢，我们俩都是有精分的，其实。 都是有精分的。那两位究竟都配了哪些角色？大家要仔细听喽。 对，可以发弹幕跟我们讲一下。 是的。大家请听啊。 听着，我不知道你大白天出来鬼鬼祟祟的要干什么，我可不想给店里惹麻烦，马上给我走人。 我也不想在这惹麻烦的先生，我就是想买个大号宾馆给我的小儿子。你想要红色还是蓝色的？ 我真是的。 别在这里和我废话了，小子，难道你们那片就没有狐狸开的冷饮店吗？ 有，我们那当然有，就是我儿子这个小傻瓜，他就是喜欢大象，从小就要当一只大象，是不是很可爱？谁能忍心破坏他小小的梦想呢？对吗？ 我想你可能不认字，狐狸，告示上写着呢，我们有权拒绝向任何动物提供服务，所以请出去吧。 别在这挡道行吗？ 你好。对不起， 你得跟大家排队才行，往后站。 其实我是一个警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的顾客在意他们吃的饼干和冰淇淋上有鼻涕吗？ 你在胡说什么？ 我不想给你找麻烦，不过没戴口罩做冰淇淋违反了健康法规3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当然我也只给你个警告，放你一马，但是你们得戴口罩，并且卖给他们父子俩一根冰棍，要哪个？ 巨无霸冰棍，谢谢。 巨无霸冬瓜。 15美元。 太感谢你了，谢谢。 哦，天哪，不会吧，我忘带钱包了。怎么回事，我真是糊涂到家了。没办法，哦，宝贝儿，对不起了。这大概是你最早的生日了，别生我的气好吗？谢谢你了。 不用找钱了。 哦，警官，真是太感谢你了，你人真好，真的，我一定还你钱。 啊，不用，别客气。知道吗，一看到他们对狐狸还这么有偏见，我就很生气。我想告诉你，你是一个好爸爸，而且口才非常不错。 你真的过奖了，像你这样不戴有色眼镜的人也不多。你叫 朱迪，你是 尼克胡尼克。 还有你，小家伙，你想做一只大象对吗？你会成为大象的，因为这里是动物城，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啊。看吧，我早跟你这么说了。好了，拿着这个两个爪子，真棒，看把你高兴的，过生日就该这么高兴。好了，来吹一个白白的调调。 嘟嘟嘟嘟， 再见啦。 再见。 哇，这个嘟嘟真是，我感觉我们陈硕酝酿了一下，而且 表演 真的非常厉害。刚才这个表演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会有一个人就是连着的两个台词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你要做一个时间非常短的瞬间转换，这个是不是还是需要大量的练习才可以做到？ 是的，是的。 嗯，如果我要是 那边叫声音化妆嘛，其实就是对。 如果我要是给大家一个作品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做到，就是把两个角色来梳理好？ 真正在棚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呢？这个角色的话其实也是分开去录的、 啊、分开去录、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也不会、 对 太为难大家了， 对对对， 有的时间紧任务重的也会 啊，是的是的， 直接过来，但是一般这样的角色都区分比较大，不太会让大家就是会有那种要细分的，就这种很小的区分，一般都是区分很大的角色，大家能瞬间转换的 啊。所以其实在录音的时候并不是说所有的演员都会同时在棚里面录，还是会分角色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 尤其在角色比较多的时候哎，那有的时候真的会遇到那种对着空气来演对手戏的时候吗？ 那其实我们在棚里就是这个样子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对着空气演对手戏，因为我们没有别人， 真正的金风现场。 就是在一个不太了解情况的小伙伴来看，哎，这人在干嘛呢？一个人自言自语还挺激动， 对，挺好玩。 好的，那我们的楚贤和陈硕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作品是， 把我哥带走， 快把我哥带 走。 对，请不顿， 来听我们两位的精彩演绎。 好的。 王公肚子饿了， 朕也是， 超好吃的样子， 没错，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下午刚上完体育课，肚子都饿扁了，老板给我来一根。 回家 搞什么？不想吃了吗？ 怎么可能不想吃啊，这散发着野性气息的诱人香味，这激发着原始冲动的晶莹光泽，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肯定好吃。冰箱里还有昨天吃剩的晚饭，冷静啊，十分不要说啊，十分去腥跟肉肠肉，不好意思， 打个点儿，打个点儿， 打个点儿，去腥跟肉肠肉活不了你，赌上吃土一族的荣耀，我们的兄妹选择只有一个 ，I will be back。 你给我说人话呀！ 没钱啊，放弃考场，吃剩饭才是人间正道。 不要， 吃剩饭才是人间正道。 我不要。 十秒，那可是你最喜欢吃的土豆炖肉啊。 六天前确实喜欢，刚做好那会儿他确实还是土豆炖肉，就因为你每晚都往吃剩的土豆炖肉里乱加食材，最后他变成什么样子难道你忘了？那东西早就不是土豆炖肉了，简直就是一锅实体化的马赛克。 说实话颜色确实有点暗，不过那可是 一锅全屏加厚的马赛克。 不过那种十八分熟的味道也不错的。 我恨马赛克。 好吧，我忍了，那的确是海洋料理，那现在那玩意还在冰箱里等着我，简直想找块豆腐撞死啊。 再说了，十分你之所以没钱还不是因为你平时恶鬼上身管不住手买太多零食的缘故吗？我有冤枉你吗？宝宝可是还有零花钱啊。老板来一根烤肠。你那是什么表情？ 我正在给你的烤肠石像里面帕拉拉秒变黑暗料理的咒语。 住手啊。 要尝一口吗？你在旁边这样散发怨念，我根本没办法吃啊！给， 十秒， 只许吃一口哦。 哦，一口一口。 我叫十秒，是普通中学初三的学生，特长是格斗。目前单身，这是我的亲哥十分，是普通中学高一的学生，无特长无对象，是个脸皮能防弹的学渣。这就是我们兄妹俩的日常生活。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把这个十分和十秒相爱相杀的一对，这个 这表现淋漓尽致。 没错，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也说了，说这个表演是摄入灵魂啊。而且你知道吗？就刚才嚼烤肠的那一段，就是我把我。听得有点饿，有点后悔啊！晚饭只喝了小米粥。大家看啊，就说放飞自我了，放飞自我应该是我们的声优的必备技能。 虽然在我和小美的眼里真的有一点就是很精分的样子，看上去有一点奇怪。 啊，我们的黄君月说眼神和神态完美契合声音。哎，所以其实大家是不是在配音的时候也会经常演绎？ 经常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表情啊、动作啊，还有一些不明言状的。 我好想去录音棚看一看， 就好想在录音棚里面装一个监视器来看一下， 怕脱粉。 但好像录音棚里一般来说都会有监视器，就是方便导演跟你交流吧，是不是？ 透明的， 所以其实大家在里面的演绎是可以被 对 导演、然后录音师和客户都会看到的， 可能还会用手机拍下。 我来 可能今天晚上 看一下你刚才的表现，是不是？ 可能今天晚上朋友圈，哎呀，这个精分的那声音。 所以大家小心，回去被做成表情包之类的。就是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经常会收获很多的表情包，都非常的精致、精良、精美。 其实小美的表情包也不少、 是吗？ 但我的都是特别美的表情包。 真的吗？你还记得你吃那个比比豆的那次吗？ 我忘记了，给你一个眼神，自己体会一下。 突然好好奇哦。 嗯，还有我们的这个无家河图已成神，说硕硕真棒，楚贤小姐姐我爱你。大家都是表示非常的厉害，非常高能， 谢谢大家。 但其实这样高能的表演在我们这个九子的录音棚里面是每天都在上演着的。 嗯，是的。 所以我知道好像现在我们也有计划说要去那个培训一些新人，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博，看一看如果对声优这个行业感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声优日常是怎样工作的。那聊这么多工作，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聊聊生活好不好？那在日常生活当中，陈硕先说吧。陈硕都做点什么呢？ 就每天精分不是吗？ 对，陈也说了，就是在棚里面说的太久了，说太多话了，有时候一出棚可能就会比较疲累。那么回家干嘛呢？ 玩游戏啊。 玩游戏，然后我自己是学小提琴，然后可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 情操。 对， 哇，真的很厉害， 还有如此高价的艺术细胞。 是是是，下回陈硕再来的话，带着小提琴来，好吗？来给我们表演一个四季。 啊，没问题。 哇，真的好厉害，楚贤呢？楚贤， 我一般比较喜欢慢慢小裙子。 我刚要说，果 然， 可以请看一下啊，对，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小罗 小娘、 对对对，喜欢穿罗啊，穿 JK 制服啊，同时也会经常出去旅游啊，放松放松自己。 所以感觉其实啊，我们的楚贤比陈硕要现充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 起码还愿意出去走走。陈硕，你说你咋不能跟楚贤学学呢？出去走走多好，干嘛非要在家？ 因为其实这可能是在大学里锻炼出来的习惯吧。那个时候经常是在 宿舍打游戏， 不是在宿舍打游戏，就是在宿舍里录东西 啊。 然后导致可能就是录太多东西，就很多外出的一些行程啊就被耽搁了。就我蛮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其实。 其实我也比较内向。 我也很内向。 虽然现充，但是内向。 真的，楚贤就说内向的时候眨了好几次眼，所以呢，究竟是不是一个内向的女孩子？就是要大家私下里多多交流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就是有很多支持你们的小伙伴，想对大家说一些什么？ 谢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能够喜欢我的声音，喜欢我的作品。我微博现在还在抽奖，因为我仅仅凑了抽奖的时间。 你什么时候抽小裙子？我首先去。 你什么时候抽 Switch？ 我首先去。 陈硕，陈硕。 刚刚其实他把很多话都说完了，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支持我、喜欢我的粉丝们，就是非常感谢你们。然后我之后也会用更多、更好听的一些作品来回馈你们。 来回报大家的支持和这个鼓励哈。那我相信今天晚上通过这一小时的节目，我们的陈硕、楚贤也会收获很多新的支持他们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呢？请大家说是啊。好的， 快刷起来，刷起来，给小美一个面子。 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漫游嗨翻天。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喜欢我们两位嘉宾的话，也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个九子的全名叫做什么？ 九子声优团。 九子声优团的微博，以及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账号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左小美， 我是马达， 我们下周再见，拜 拜。Bye。 Thank you. きっぱり。シュクリームバナナゼリーパパの泡たぬき。ホットケーキバームクーヘンはたぬきはたぬき。バターはたぬきクレープはたぬきはたぬき。